单板双板，还有雪地摩托，雪上飞碟，超爽。 不行，我怕摔。 学滑雪不摔跤，一周帮你学会。赶快关注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八，教练加雪票，价格美丽，包你过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也是来自专辑《My Secret》这张专辑当中啊。那么可以说，邓紫棋真的是，被誉为新一代亚洲的小天后，因为她的中音很稳，高音呢又显得非常的高亢，特别有辨识度的嗓音和这个以及对歌曲的驾驭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好，继续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爱无反顾》。 灰色的丛林，四季而后那雪白的冷峻，守寻着你的独特气息，追逐那爱情，在你眼前熄不灭的你的笑容，又让人傲气狩猎，不需要语言。占领你的世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是我眷恋那么多年，从没改变。爱无反顾的守护着对你承诺的那快乐，不怕再 在你身旁痛苦，我来看。 我想占领你的世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是我决定那么多年从未改变。爱无反顾的守护着 来自萧敬腾的《爱无反顾》。那其实大家都可以问问自己，在爱情当中真的可以做到义无反顾，什么都不去想吗？其实也挺难的，做到爱无反顾，做到破釜沉舟，真的是一件非常考验自己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我们在谈恋爱过程中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顾虑，不能够做到那么的完全的交出自己。好，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强烈，却又不太了解。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和飞轮海合唱的《只对你有感觉》。那么这首歌真的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大概有10年了吧。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心凌的《睫毛弯弯》。 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眨，传说的嘴脸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这首是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叫做《睫毛弯弯》，也是非常让人开心、感到愉悦的一首歌。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陶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只为那弯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yeah。 心，因为月亮在天上，看人们聚散无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Yeah, 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是我的月亮，有些忧伤，今天变得不一样。在天上，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悔一场。 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刚刚有说错一句话，说成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说成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那么陶喆这一首也是经过巧妙的改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好，继续来听到的是黄雅莉演唱的心跳着。 片片想摘下放你胸前，你是我梦的延长线，城市倒映着你脸，才发现从没想过会有没你的那天。这蜿蜒的时间，那一起磨旧的鞋，有脸才不怕走更远。为什么还要诺言，你跑向我的身边，下一秒就能到永远。心跳着怎样上天，只要看对方一眼，满天欢笑留在风中，再不分别。心跳着每个牵手感觉，

你的幸福交给我吧，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你愿意吗？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再就要听你的回答。你愿意吗？ 这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我们结婚吧》，也是我们经常会在婚礼上听到的一首歌曲。那么下面这首歌就厉害了，也就是对上面这首歌的一个回答，来自莫文蔚的 I do， 我们结婚吧 I do。 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套进我指尖。 执子之手，相扶来生。